世界。 首歌是一首翻唱的作品，来自江美琪演唱的《心情》。2000年的时候，周杰伦以首张的个人专辑和创作搭档方文山在乐坛一鸣惊人。这首原是 R&B 曲风的《心情》，经过江美琪以女声和民谣式的编曲改装之后呢，呈现出了完全不同的新的听觉，但是不变的是一样的朗朗上口，每次听都会让人忍不住跟着合唱起来。 像一阵风，在人间不停地吹送，走过了春夏，卷过了秋冬，用开始的眼看待繁华梦。渐渐我发觉人生就像梦，像蝴蝶穿越了时空，有多少真实，有几分朦胧，有苦有乐，有笑有痛。 人间残梦，梦里纷纷细动，心在红尘中，醉在红尘中，何不从从容容入梦。 人间残梦， 梦里纷纷细动，爱在红尘中，恨在红尘中，何不潇洒入梦。 日升日落，潮起潮涌，梦里有爱，何必怕人去楼空。 当我开始活得像一阵风，在人间不停地吹送，走过了悲欢，卷过了聚散，梦如人生，人生如梦。 梦里纷纷细动， 心在红尘中，醉在红尘中，何不从从容容入梦。 人间残梦， 梦里纷纷细动， 爱在红尘中，恨在红尘中，何不潇洒入梦。 日升 潮涌，梦里有爱， 人去楼空。当我开始活得像一阵风，在人间不停地吹送，走过了悲欢，卷过了聚散，梦如人生，人生如梦。走过了悲欢，卷过了聚散，梦如人生，人生如梦。 人生如梦，来自巫启贤，收录在他1992年发行的《红尘来去一场梦》这张专辑当中。巫启贤早期的创作才华和演唱功力还是值得肯定的，而这一张呢，也是巫启贤签约百代的首张专辑。继续来听孟庭苇《手语》。 爸，你车保险续了吗？

狼狈比失去难受。我怀念的是无话不说，我怀念的是一起做梦，我怀念的是争吵以后还是想要爱你的冲动。我记得那年生日，也记得那一首歌，记得那片星空，最亲的右手，最暖的胸口，谁记得谁忘了。 怀念的，在长长的一生当中，每一个人都有一些难以舍弃、让人怀念的东西，比如亲情、友情、爱情，比如用过的一些物品，小时候抱过的娃娃，上学时穿过的旧衣服，几乎每一个人都会有恋旧情节。而此刻在收音机前的你呢？你怀念的又是什么呢？这里是好音乐电台，我是舒雅，我总在你身边。继续要为您请出的这位歌手，前段时间才开过演唱会，虽然说很久已经不唱歌了，而演唱会呢也确实是得到了一些诟病哈，但是呢在他的演唱会的直播视频依然是有众多的人数在观看，他就是王菲，来听到这一首《棋子》。 走进你安排